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让更多的人重视到肺的健康，同时为了排查新冠肺炎，在很多地区常规住院的病人和陪住的家属以及排查新冠肺炎都需要做肺部的 CT， 随之而来的肺部小结节就被发现了，其中有小部分人群就认为自己得了肺癌。那么肺小结节到底离肺癌有多远？如何来看待体检当中查出来的肺小结节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支修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支修义，主任医师、教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肺癌中心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防控与科普部部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科普部部长、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肺癌防治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专家组组长。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那支教授，今年的这个新冠肺炎，相信很多人也去照了很多的像 CT 啊，甚至还有人照了核磁啊。那么在照这个检查当中，很多人会查出自己有这个肺小结节哈，很多人就特别的害怕，这个肺小结节和肺癌到底有多远？那么对于肺小结节的甄别，您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它真的离肺癌特别近吗？ 啊，确实啊，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的常态管控，更多的医院，可以说几乎100%的医院，只要您住院做检查治疗，住院都必须做啊胸部 CT， 是 进行排查新冠肺炎，这样使呢就更多的可以说数以百万计乃至千万计的小结节走进我们的视野啊。但是确实刚才您问的几个问题很好，到底这个肺结节是不是肺癌，那我告诉，明确的告诉大家，或者再告诉大家，肺结节不是肺癌， 不是肺癌， 对。如果说您第一次做胸部 CT， 发现了肺部小结节，啊，可以说 90% 以上，甚至95以上的这些首次发现的小结节都是良性的。可能就是一个肺部的陈旧病变，啊，就像我们头上的皱纹、眼角的头上的白发、眼角的皱纹一样，啊，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只不过您去年、前年、五年前、十年前没照 CT 而已。因为呢，国家有肺的筛查项目，老是有高危人群，因为国家买单嘛，国家出钱，那就我们确定哪些人能进入免单的筛查的项目，这些内容啊，包括了55岁以上，吸烟史超过了30年以上，然后肺部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人群，同时既往有肺部慢性疾病的人群，还有呢，有环境、职业、致癌因素的外在影响因素，我们国家的项目才给它纳入到这个筛查人群中。 这些才是肺癌的高发人群、 高危人群、 高发人群。 这么一锁定呢，可以说我们无论是筛查5万、10万，这样从里边检查出来的肺部结节和肺癌就更多一些。而现在随着疫情的这种管控措施，排查新冠肺癌的需要，这样的等于40岁、35岁、25岁、十几岁的孩子，只要您住院都要做胸部 CT。第二，即使不是高危人群啊，没有吸烟史、没有家族史、没有职业史的人，只要您住院啊，阑尾炎、疝气、中耳炎、角膜炎，只要您住院就加个 CT。这样使我们整个全世界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胸部 CT 使用率 打着滚的往前翻， 是 这样就确实更多的小结节走进我们的生活。 嗯 啊，所以我也刚才回答您第二个问题，肺结到底离我们这个肺癌有多远，主要取决于这肺结节的部位大小、形态、密度、边缘，也好几个一些分析因素。所以现在像很多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把数以数万级的小结节针归堆儿，然后去划分啊，看哪些小结节有哪些特征，然后通过观察也好，通过手术也好，通过病理证实也好，哦，原来长这样的啊，是这种形态的，这种边缘的，这种密度的，这种啊血管征的，它可能疑似早期肺癌。而更多的啊，都是跟我们共同共生共长了很多年的良性结节，啊，一些像老的结核病的钙化结节，以前得过肺炎的陈旧的就是个改变，然后说摔一个跟头，摔个大马趴，然后呢这手上留一斑痕，跟那个一样，所以我想确实这个节目很好啊，现在社会恐惧小结节， 对， 太多太多了， 因为也是肺癌高发，目前在我们国家不管男人还是女性啊，这个肺癌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对的 啊，所以这个大家有这种恐慌心理可以这个理解，但是像支教授所说的啊，其实查出肺小结节不用特别的紧张啊，但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去网上去查，因为影像学的报告当中会写的非常细，就像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它的位置，中心型的还是周围型的等等啊，它有没有毛刺儿，这些词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需要去掌握吗？还是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得上网查查哪些可能有恶变的这个可能性？ 以前我们讲肺癌的治疗讲多学科综合治疗啊，不能光听外科大夫的啊，外科一上来给个建议就是开刀啊，内科说肺癌就得做化疗啊，放疗就说得烤电啊，中医呢就中西结合，那现在其实针对小结节，因为战线往前移了，在没有确定是肺癌的时候，就是发现小结节，也不是一个学科说了算。那现在呢，随着这人工智能的引用，更多的影像科的医生开始做出了临床诊断。一个小结你就描述吧，啊，这大夫长得胖啊、高啊、矮啊、三围啊、几个尺寸，说着说嘛，他还给你弄一个定义性的描述啊，不除外早期肺癌。这种影像学报告其实是给医生看的。但是现在由于各种情况啊，都是到放射科取了报告。啊，这个病人再去 上网查，对， 找医生看病啊。啊，这个影像科告诉我说您是可能是早期肺癌，那我拿这单子啊，去到了这个呼吸科、胸外科、肿瘤科，问这姐姐是不是早期肺癌？本身这个程序就有错误，应该是影像科的这个建议是给医生看的，因为医生开的单子，应该你影像科把这个结果呀，包括描述啊、特征啊，给医生看。啊，我们现在就开始组织这种有放射科学医生参加，有人工智能技术的项目，啊，还有临床医生、胸外科、呼吸科、肿瘤科，我们一块儿来看这个疾病状态到底是什么个状态啊。我们也设立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建立了很多的肺结节诊疗会诊中心，所以现在真正肺结节的判断它是好人是坏人，是良性的是恶性的，确实需要多学科。而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帮助放射科写出个诊断，以前还没有，一发现七个肺结节， 对， 什么两毫米的、三毫米的都上来了。像我们临床对两到五毫米的结节就不认为有任何临床意义 啊，就两到五毫米的是吧？ 对呀、啊，就这个要五毫米以下的，我们都不认为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病人那也都不叫病人，这样的人群都应该每年做一次胸部 CT。啊，既然你是这次体检发现的，那你明年体检再做一次胸部 CT， 啊，后年再复查一个，连续三年这个结节一点变化没有。如果您还不到40岁，我建议您以后改成两年啊健康体检再做一次胸部 CT。如果您要30岁，您就十年以后您再做胸部 CT， 啊，因为这次确实有了新冠疫情，啊，有了胸部 CT 的一个就是这种指令性的检查项目。我们也把它叫做机会性筛查的这种手段，所以千千万万我们的影像科医生笔下留情啊，就说有几个影像，有个几个小结节，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而现在随着这种 CT 的使用率增多，我们所有医院的放射科大夫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给每一个月片了啊，全由有一个人工软件，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他先给你打出来以后，我们看五毫米以上的影像科给它放大，我们再看它需要不需要啊、什么时候复查，也不是说就是手术，就第一次胸部 CT 检查发现的肺部小结节小于2厘米的，无论多大多小多密多实，第一次都不手术干预， 都是要观察再观察。 嗯， 观察两到三次以后，无论是你间隔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三次以后再看你小结节的变化。 嗯， 啊，有些可能就是个炎症阴影。 嗯， 啊，那炎症阴影可能消炎两个礼拜以后、三个月以后就没了。 没了。 啊，那有些就是陈旧阴影，你看我的头发就是白头发， 嗯， 你照吧，你多少天时间复查，我还是白头发，是没有必要，这样也等于频繁的复查胸部 CT， 射线的这种辐射损伤，还有主要是心理， 心理压力特别大， 三月还那两个半月还俩礼拜又该照 CT 去了啊，这又就等着医生的心里说能不能给我判一个判决说我没事儿， 嗯， 又会不会判决我是肺癌， 嗯。 所以目前可以说我们整个社会对小结节处于一个过度恐慌的一个状态。 是，我记得支教授曾经说过，就是这个一旦被发现有小结节，这个底片啊，这个 X 光 CT 的片子一定得留好， 嗯， 是吧？ 对， 对， 对 啊，这个能够鉴别比较，就是下次再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参照物，是吧？ 对啊， 嗯， 如果我们打一个坐标图啊，在2019年的4月份有一个小结节，就是5毫米，然后2020年的6月份， 嗯， 啊，我们又体检发现了还是5毫米，2021年还是5毫米， 嗯 ，OK， 啊，这个曲线是平行的，大小没变化，密度没变化。你要是刚才我讲了，如果你是30岁以前的年轻人， 嗯， 不管他了，啊，40岁以后体检的时候再增加 CT， 嗯， 啊，如果是您40岁以上的同志，反正年度体检现在很多单位都把40岁以上的体检。就套餐里面加上了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了， 嗯， 那就每年做一个嘛， 嗯， 有了五年以后一对比，就是一条直线，也没有上升，啊，更没有下降， 嗯， 也不用管它，啊，我还是说要把它就看待成是啊 白发呀 、皱纹啊，非得也可以有白发的， 嗯，但是现在这个影像学发展，就像我们手机像素一样哈，越来越清晰，有人一照结节好几个哈， 对， 多发结节更害怕了哈， 所以有些人那我前几年照 CT 还没事呢， 啊， 对不起。你前几年照 CT 那个 CT 机器啊，是以前我们的老手机， 嗯， 后来变成诺基亚，后来变成了我们的华为几代几代几代，都换成更新换代以后，就是 CT 它清晰度高了。第二呢，以前清晰是隔一个手指头扫一层， 嗯， 那现在隔一个这个样扫十层， 嗯 啊，通透啊增加了，然后呢密度不这个这整个那个这个薄度啊也缩小了。那可能发现那种结节的这种机会就增多了， 嗯， 机器在更新，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在加入， 嗯 啊，所以呢有这么一结节还是要观察， 还是要观察， 即使你去年做了个胸部 CT， 因为常规在没有结节做 CT 的时候就是一个手指头扫一层， 嗯， 啊，这个手扫四层，那等有了结节以后再使一个手指头扫十层，就把这结节是掰开了揉碎了，左边的右边的上面下边就等于给它立体的给它照下相来了啊，所以有了结节，千万不要上来就手术，这是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医生了。 嗯， 但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百姓。 是， 有个结节怎么了？有个白头发怎么了？ 嗯， 是吧？你拔一根行，十根呢？你都拔，一百根呢？ 就是多发结节怎么办？ 对，还有现在还有多发结节， 是吧？ 是吧？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坦然面对一个这种老年病。其实更多的年轻人不那么恐惧的。27岁有个结节，哦，知道，哦，知道我有个结节啊，行啊，过两年你再复查一个， 嗯， 就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啊，快退休了，我刚退休， 嗯， 哎呀怎么病全来了，其实您那个结节跟您待了20年了，因为您到了55岁了，医院才在做 CT 的时候只有55岁以上的啊，医院也好单位也好给您免费增加个胸部 CT， 嗯， 以前都是自选项目， 是 自己花钱， 嗯， 那现在单位体检的加进来了以后本来是一福利，给您的肺用 CT 留个底板的事儿， 嗯， 啊，底板就得长得像刘德华，就得像巩俐，咱底板是啥就是啥，啊，有个纹啊，有个痣， 嗯， 啊，有一个老年斑，有一个结节，没关系的，留个底板。以后复查就这样，哦，原来我肺里有个小结节， 嗯，所以对于结节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哈，就是尤其现在影像学发达了哈，这检出率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对 啊，包括刚才支教授所说的可能还会有多发结节，一查出来好几个，是不是这种多发的也更不用紧张，可能癌变的可能性恶性的可能性更低一些， 对啊，我们也不是单发多发，我们都取决于这个结节的大小形态特征边缘密度， 嗯 啊，其实呢像比如在空气污染的像煤炭地区石油地区，你像一呼吸 哪那么那么精准的啊？左肺给你种一个，右肺给你栽一个，它确实多发的啊。由于空气污染、吸烟行为、厨房油烟、房屋装修啊，再加上我们自身免疫力真是下降。 嗯 啊，我倒说，确实我们以前讲那个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啊，就说烟民抽烟就会得肺癌，那告诉大家啊，我还是中国控烟协会北京控烟协会的副会长。 嗯 啊，也不是说抽烟就得肺癌，就是您要说吸烟超过了30年。每天吸烟超过20支以上，您得肺癌的几率要比那不吸烟几率要高，是吧？如果您随着年龄的增大，烟龄的增长，这边的抵抗力的下降，其他致病因素的叠加，那你得这个肺癌的机会就要明显高于非吸烟人群。 嗯， 所以我们像在北方的啊，这些有空气污染的地区啊，石油、水泥、化工、煤炭、重金属，确实这个地区的这种肺结节就多一些。 是 啊，它的癌变的可能性呢，就给我们一些个警号。我们要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那这几年我们开始不仅仅通过影像学了， 嗯 啊，还要通过这种液体活检。以前我们就只耗肿瘤标志物啊，叫做CEA 啊、癌胚抗原呀、然后各种抗原。那现在这两年又增加了很多的分子标志物，我们叫做 biomarker， 嗯 啊，无论是肺癌的血清抗体啊，还有循环肿瘤细胞， 嗯， 再通过血液，哎，又增加一个分析参数，最终把临床经验的支大夫的经验， 嗯， 再加上人工智能给我们做出的判断，结合这个影像学结合的液体活检， 嗯 啊 biomarker 这些给我们的信息数据，我们三方合，好一看，哟。这个怎么看也是良性的啊，让病人一年一次观察就行了。 嗯， 如果觉得不放心，也是半年复查一次再说。 嗯， 啊，不是单靠医生的临床经验了。像我工作40年，我和确实有一定的临床经验。 嗯， 那刚工作20年的主任怎么办？ 是 刚工作7年的主治大夫怎么办？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三个，就我们叫 MDT 多学科， 多学科的， 哎，影像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检验科借助液体活检项目， 嗯 啊，临床医生啊借助我们的老中青三结合的临床经验， 嗯， 给病人一个准确的让人踏实的答案。 嗯， 别上来啊不出来肺癌，是不出来肺癌很简单， 嗯， 谁都可以不出来肺癌， 嗯 啊，但是很讲什么时间复查啊，如果烟民啊通过这种筛查也好，通过体检也好，发现小结节以后，至少告诉烟民您戒烟吧。 嗯 啊，不光告诉人家，还是要用我们科学的方法帮助烟民去戒烟。 是， 这就是个医生，否则你不就是哦？您这儿有一块黑布上有个黑点，怎么办？不知道。 嗯， 啊，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要给我们的患者一个怎么着舒心。 嗯， 啊，因为你第一次发现，不要着急。那第二呢，有些就像严重的结节，我们用两个礼拜的消炎药， 嗯， 啊，或三个月以后再复查。我如果真是疑似这个种早期肺癌，我们让你可能半年三个月。再查一个薄层 CT 扫描， 嗯， 如果确实也这确实也有，因为虽然第一次他已经不是结节了， 嗯 啊，虽然因为他第一这辈子第一次做 CT， 第一次做胸片体检，一发现就发现一个5厘米的一个肺团块了，那就是一个肺癌嘛， 嗯， 那也确实也能使这些肺癌能够早期的得到治疗，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支教授哈，支秋毅教授来跟我们来讲讲，像小结节和肺癌到底有多远哈。那在这个小结节的诊断当中，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哈，其中有一个词备受大家关注，这个玻璃影哈，薄玻璃影的这个 薄玻璃病变， 哎，这个到底如何来看呢？ 确实，我们把小结节呢按照大小啊，比如小于1厘米，啊，小于2厘米，小于3厘米，而大于3厘米不叫小结节了，啊，叫团块阴影了。而这里边又有那个纯膜玻璃样的结节，啊，就是长得就是一片云，啊，我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窗户看外面云，就是跟那种膜玻璃云状的一个东西，啊，这种是纯膜玻璃病变，啊，它有的可以1厘米，可以2厘米，甚至可以3厘米，啊，那这样初次发现这样的一个膜玻璃病变，我们肯定先要观察它，啊，第二呢，就是里边有这个实性改变的，实性改变有分三个层面。一个是小于 25% 啊，就整个这一片不管它1厘米2厘米3厘米它里边有一定的实性成分，但是小于 25%， 嗯 啊，这是一种啊。第二就是大于 25% 小于 50%， 嗯 啊，在这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大于 50%， 嗯 啊，那其他因为其他如果是纯实性结节就叫实性结节了，就不叫膜玻璃， 嗯 啊，所以伴有一定实性成分的膜玻璃病变 看是目前社会过度恐慌的一个， 又是一个过度恐慌的， 是吧？磨玻璃面不真是啥啊？磨玻璃其实真是啊，两个性的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 如果纯磨玻璃啊，没有任何的食性成分啊，这是当然，我们也看它的大小啊。那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说我在前几年查的食性成分是小于25%，但通过三几年的复查，这个食性成分增加到50%了。或者大于50%了，我们也会有一个警觉的信号。哎呦，按道理要纯良性的在我们体内跟我们伴存那个友好生存的啊，共存的，应该它就是一个样 不 就不动啊。很多人都有啊，但以前这种磨玻璃病变呢，在没有 CT 啊，就是上入临床以前发现不了。胸片这种肺是重叠性的，啊，重叠肋骨啊，重叠膈肌啊，重叠相关的其他组织，而 CT 呢是这么看。啊，如果这么看，这个真的是纯磨不良病变。如果一直没有变化的话，真是就一直观察。啊，但是如果有食性成分了，啊，比例在增加，啊，随着食性成分，它就开始出现了特别明显的边缘，啊，有没有毛刺啊、分叶呀，啊，相关的血管征啊，啊，这都有特征了，啊，所以纯磨不良病变，如果第一次发现，更不要着急，啊，就是我没事，我们明年再复查一次而已，啊。如果是有了一定食性成分的，小于25%的，我们也一样啊，是一年为复查时间。而现在临床上很多让人一个月就复查，啊，你要我们的医生跟病人说一个月复查一次，这病人就感觉两个礼拜复查一次， 更积极啊。 你要说三个月的时候，他担心啊，啊，他就一个半月就复查，或者两个月就复查。你要说半年，他三个月复查啊。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第一次胸部 CT 发现一个小于2厘米的磨不良病变，啊，一年以后再复查，如果连续3年复查，我们就可以往前推，一点没变化啊。今年2021年，2022年，明年2023年，如果是连续3年复查这个磨不良病变都没任何变化，我们就推测它可能2010年、2015年、2018年，一个串出10年的一个线来以后没有变化，安心工作 是。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医学专家、主任医师、教授支修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由于新冠肺炎，很多人查出的肺小结节该到底怎么办？肺小结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有关肺癌的话题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支修义教授给我们做进一步的科普。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